黄花泪满面，秋来秋去雨纷纷，一人在古坟前谈笑声，回想起两个人缠缠绵绵的记忆，如今却是一人在想念。笑看红尘如一眼，千金一落风吹散，可如今到哪里寻觅你。又一年的秋夜，独自坐在窗台前，是明月一直照在心里面。心